今日嘅呢个礼拜嘅预示我们呢，就第二节呢，现在开始。咁上一节讲到呢，耶教里面呢就有所谓魔鬼，而呢个 Lucifer 呢就系魔鬼王，佢系本来系好靓仔嘅光明之子嘅一个呢天使长。奈何呢，佢有因为妒忌呢，传说咗咁作反，率领咗三分一嘅天使呢成为咗魔鬼。三分一个数字其实好多嘅，几万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嘅天将天兵，唔讲得少啦。嗱，因为呢呢、这个教义里面咧，讲述到，有魔鬼呢样嘢，于是乎咧，一切嘅邪恶都系魔鬼引诱人类造成嘅。本身魔鬼亦系一个咧，唔好恶嘅，恶嘅象征嚟嘅。咁好多人咧唔信教嘅咧，就会问：点解上帝唔歼灭咗魔鬼？咁呢世界咪全部系好嘅咯，美丽嘅啦，冇丑恶嘅啦。咁啊喺神学里边咧讲到，上帝交予咗俾人咧有一个所谓是非之心，有佢一个自己的性情可以选择好与不好。这个这样样的freedom， 这样的自由呢就叫做意志的自由。你可不可以自我决定自己的意志呢？那这个听起上来相当之有趣味的题目。但呢你查完圣经呢，是没有 freedom of will， 意志自由这几个字的，是神学上研究出来的而已。好了，因为有邪呢，所以呢在天主教当时的教廷呢认为呢魔鬼呢经常会作祟。到今日为止呢，亦相信呢有魔鬼作祟呢个咁样样嘅观念。点样睇得呢？因为呢喺天主教嚟讲呢，仍然呢有驱魔嘅。我哋睇过73年嘅驱魔人啦，佢神父呢同呢个受咗魔鬼缠身或者入咗身嘅可怜者呢或者受害者呢驱魔，卒之呢老嘅呢就心脏病发拜拜啦。而后生嘅呢亦将魔鬼前身魔鬼呢注落自己身上高，然后跳楼一起命丧。而呢嗰、那个女仔呢受到魔鬼嘅入侵嘅女仔呢，最后呢都能够呢恢复到佢嘅健康，恢复到原貌。呢、这个呢听讲呢係由一个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咁究竟有冇真係驱魔嘅呢？係咪有冇魔呢？有冇魔鬼嘅魔呢？咁喺基督教耶教嘅讲法里面呢係一定有嘅，唔会冇嘅。冇就成个宗教唔建立到㗎啦。係魔鬼係一个反面嘅证明神嘅存在嘅一个好重要嘅证据。咁所以呢天主教到而家呢都有驱魔。 但是他驱魔就不是说全部人的神父啊主教是可以驱魔，是教皇呢颁布了一些名单，这些是专家来的。这些专家呢会从事一些这样样的驱魔活动，好像当年呢耶稣一样驱逐个魔鬼出这个受害者的身体。咁当然呢毛呢这样嘢呢是冇法子证明是正面嘅。於是乎呢就当咗是坏嗰方面。因为佢能够有啲超能力嘅超自然嘅方式嚟到去令到人呢其他的人呢是怕，而实际上呢在耶教的教义里面呢只能够是神或者耶稣，或者他们耶稣或者神赋予的能力的其他的人是可以做这些神迹的工作。在天教来讲呢圣母玛利亚都得，不是个个人得的，不是个个圣人都可以的。咁呢呢、这个巫呢所谓巫者就是一种超能力的现象。呢啲负责产生呢啲力量的人士呢可能是男人是巫师，可能是女性巫婆。咁佢哋呢好简单一个逻辑，好朴素的逻辑，佢哋就係同魔鬼有染，而且呢係受到魔鬼嘅差使嘅。嗱，咁样仲还了得？呢啲人呢一旦发现呢或者审理清楚呢就会被消灭嘅啦。当年呢有两个神父，多明利我教会的神父作了一本书，叫做呢现在中文呢有的译法有叫做天使之锤，或者呢叫做魔鬼之锤。这个这样样的书里面呢就记载了巫啊这种巫师无论男女他的特点在哪里，怎样审讯他，最后怎样惩治他。那中间呢在这个二百几年里面死了大约75万人这么上下，都是呢牵连到呢这个巫师被教会天主教会杀死的。那这个数字呢还是未有正式统计，牵连甚广，尤其欧洲的时候他们呢的组织了一个叫做法庭，这个法庭呢就不是世俗的法庭，是一个呢宗教上的法庭，他们叫做宗教裁判所。这些神父或者里面的法官呢都经常呢引用这两位多明尼我神父的写下来天使之锤，一个锤的锤的内容呢来到去判定哪个是巫，或者是哪个是巫师，哪个是巫婆。当年呢有很多这样的妇女呢 大部分都上了年纪了，他们呢从事一些我们现在说叫赤脚医生的工作，即是说呢他们呢在乡间或者小镇的地方呢就跟一些人呢医你一些呢小病，往往呢他那个成功率都挺高的，甚至乎呢有些是接生添。咁啊，英國嘅國嘅文字嚟講咧，就叫呢啲做 cunning woman。啲 cunning 咧喺現在解釋咧係奸狡、狡猾，但咧一般嚟講 ，cunning 咧就係、是、聰明、好醒目嘅女士，因為佢哋有咁樣嘅能力咧，好多人咧就覺得。他们的能力不是 由于、天主赐予，不是耶稣赐予，可能是这个魔鬼赐予。哇，这还了得，这个就变成了呢一种异端邪说。你知道呢，天主教的教会呢早期、对于异端邪说是如何去处理的呢？一般来说呢是烧了它，不是烧本书，不是秦始皇烧本书那么简单，又不是坑儒那么简单，而是呢将这个所犯罪的犯了这个无做作为无事或无婆的人这个异端邪说的罪名呢可以绑在火把上，一把火烧了它。嗱，而家辣辣你咧都好痛啦，何况咧仲要下低透火，然后咧煮熟你个人咧变成焦炭，一阵臭味，吓都吓死啦。但系好多人去观礼喎，去观火喎，觉得咧咁样样咧系。大快人心的事，唉，好可惜，这样样的情况呢，在中国未曾发现，未曾出现过。其实呢，在中国乾隆时候呢，曾经出现过一个风波，这个所谓同猎巫啊，刚才正话讲到系咪猎巫嘅风波咧有关？呢、这个呢由孔飞力一个外国人咧写一本小说叫《叫云》，喺《叫云》嗰度咧详述咗咧一个咁样嘅故事，亦好多人咧因此而往死。喺呢个猎巫嘅阶段嘅最后咧。到十八世纪的时候还是有一条法律是惩治这些这样的所谓巫婆巫师的。甚至乎呢远去到美国西林的地方，这个就是呢现在呢很多人都讲沙龙烟沙龙香烟的西林的地方。当年呢亦有后生的女仔或者中年或者老年的女人都受到呢猎巫啊这个风气所摧残，因而呢被处决的。你知道呢在英国苏格兰呢都算是文明一点的，他们处理这个巫啊巫士或巫婆呢他们不用火刑，他们是用民调，即是说呢将他们挂蓝鸭，将他挂在一个绞刑台上高而吊死他们。中间有没有冤案呢？我够胆说全部都是冤案。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讲法都是 行刑下酷刑之下再得返嚟嘅，而且好离奇古怪添。点样样系一件猎巫嘅事实呢？西方喺欧洲火烧，喺苏格兰，喺美国民调，我哋下回分解。我哋呢下个礼拜即将准时同大家分享呢啲如是我闻嘅猎巫嘅好得人惊嘅事情。咁我哋请咗一位老友呢同我哋翻译成呢白话文。而家呢我哋嘅技术员呢进行緊呢上緊字幕。上两集呢嘅字幕好快同大家见面。今次嘅字幕亦会同大家见面。有埋字幕呢我相信呢会大家好睇啲。咁同时呢其他节目我哋都准备紧为佢哋加节目嘅。好多谢各位收睇，同埋好多谢各位嘅捐赠。好，就此呢今个礼拜拜拜先，下个礼拜再见。